夯实了学生作用的根基之下，我们通过这个教学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我们一直在按照张德清校长提出的这个以科研促进学校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江明分校从学校的发展这几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是根植于课堂，通过教科研促进学校发展，通过多元这种发展的方式，通过搭建学生发展的平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以课程撬动了学生发展这样一个链条。所以我想全人教育在江明分校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孩子们通过多样化的课程的设置，在做人方面，在他的就是说学科的学识发展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陈经纶中学有一个全人教育的框架，所以我们认识全人教育应该就是国家在教育方针里边提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那么我们在学校购置这个课程群的过程中，关注了学生从多方面的这种受益，多方面的发展，而多方面的一种对学生的关注，通过这个个性化和全体性的这种课程的构建，促进了学生多方面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学生特色的发展。其实全人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这个特点，一个就是学生的做人的根基的牢固，另外一个就是学生多样课程促进学生的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学会沟通，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交往。我觉得这多方面应该在陈经纶各个分校都有很突出的表现。地锦分校在这方面也特别有特色。想让刘校长呢 对 也做一做 介绍哈。那个刘校长，其实刚才呢我们看到李校长已经介绍的非常全面了，但是我们知道陈经纶最大的特点就是课程特别的多。尤其是本部那边我知道的就是110多门的这样的一个校本课程。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师资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说指望着说这个本部的都过来，那咱们这边怎么能够享受本部的资源？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不能把老师全调过去吧？怎么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校本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我们的这个九年的学业过程之中呢？ 其实呢是这样，因为正像刚才李校长说的，陈经纶中学1921年建校到今年已经是97年的历史了，它也是咱们朝阳的老校、大校和名校，然后一校十八址，所以这个资源确实我们觉得呢对于分校的这种促进和发展啊，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刚才李校长谈到了一个这个课程啊，谈到了一个课程，其实呢这个课程对于一个孩子啊，像我们都是九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对于一孩子在这儿上九年，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全人教育那个本部高中呢，刚才您谈到对于一孩子在这儿上九年，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全人教育那个本部高中呢，刚才您谈到了它是全人的课程。那么地景分校呢，像我们啊是充分挖掘自己的自身的这种特点，因为地景啊比较小，正像老百姓说的，这个地景太小了，年年都面临着没有教室的问题，所以地景提出的呢就是精致教育。精致教育在全人教育引领之下，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教育要做精、做细、做出品质啊。 精致体现在哪儿呢？ 精致如果说体现在哪儿呢，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倡导的是八个精。这个学校定位的精准，学校管理的精细，队伍建设的精良，课程设置的精巧，教学实践的精拙，那么还有育人活动的精心，还有这人际关系的精诚，再有校园环境的精美，好像够八个了吧？ 够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八个精，其实这也是我们精致教育的一个载体。那么如何去实现？那么这里边我们还有三个精，也是它的核心，就是精心、精细和精彩。为什么说我们用这三个精？因为精心呢，我觉得它体现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品质。品质和什么呢？和工作的品质以及工作的方法。然后精细，我觉得工作的态度，对，说的太对了其实就是品质和态度，我这就一时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个精细呢，它是以这个工作的过程和方法，而这个精彩， 它是我们这种特色的啊，这 最后的呈 现，哎，最后的呈现，所以这是我们实施精致教育的一个核心。 嗯，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呢，在做整个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说利用的，刚才您谈到回归您那个话题，说这集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这个支持，什么样的支持，用了它什么样的资源，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人力的资源。人力的资源，当然了，这个求人不如求己。在别人的引领之下，那么还要挖掘我们教师的自身的这个资源，因为在本部高中呢，有很多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啊，还有很多市区级的，尤其是市级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他们的这个课程的开发能力、实施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定期的这种指导、这种引领，我觉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引领之下，我们的老师也在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构建了地景分校的在精致教育之下我们的精致课程。精致课程我在这儿不一一的介绍，我们叫做这个三层次、五领域、15个类别。 分层教育。 对，分层。比如说我简单的说说啊、比如这个层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类课程。面向不同层次的拓展类课程、还有就是面向个体的特长类的课程、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课程超市、课程超市，因为孩子有需求、既然你要开这个课嘛，是为了满足孩子的这种需求、这种需要、所以在这个超市中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这个课程，孩子可以自选啊，不同的学年、不同的学期，你可以自选。所以，一个是我们的社团，孩子的社团，还有我们的课程，要成为孩子在九年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一个必须的一个经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点。一个点， 其实就是从原来的大水漫灌式的教育变成了个体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在九年的过程之中，不管您的孩子是学习比较优秀好、还是说相对比较薄弱有点落后，在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能够保持一个不断的向前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教育最终是跟自己比，而不是跟别人比。在我们的节目的第一时段呢，跟大家一起讲了讲我们的嘉明分校跟地景分校两所学校这样的一个办学的理念跟教育的这样建校的一个历史。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作为教育优势教育资源的一个输入方的一个状态，但是经过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现在陈经纶中学的嘉明分校跟地景分校已经从优势教育资源的输入方转变成了优势教育资源的输出方了。究竟他们是怎么做的，尤其是这些新的分校值不值得我们老百姓去信赖，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在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将会有请两位校长继续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讲解。不要走开，欢迎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姚迪，一会儿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其实就陈经纶合并这些分校以后，我们是真正把合并做到了实处。 嗯， 就是全盘接管、全盘管理。就像刚才刘雪梅校长说到的，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标准，一体打造、一体管理，是完全融合性的。那就陈经纶对于社会的一个承诺，对于所有的百姓负责。既然我们就说合并到陈经纶的中学，那我们就以陈经纶的教育的方式、管理的方式去实施全面的管理，让这些相对来说薄弱的学校也得到全面的提升。 其实刚才您谈到了这个，我们成立了东西校区以后，然后在今年实质上进行了一个这样的合并。 对， 而且现在也是进行学段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了。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想疑问的，在合并之前。之前我们看到那三所学校，现招生的人数满吗？ 啊，我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合并的三所学校，一所是初中校，当时候生源是很就是很少 啊， 每年的招生的名额，比如说他的计划应该是六个教学班，可能招也就一个教学班或两个教学班。相比较来说，那么一个住宿的小学，它的是面向北京市招收住宿的孩子，情况不错。但另外一所小学，它也面临着每个班的每年的招生大约也就是一半的这个招生名额，这个保有量。那么现在就是被陈经纶合并以后，尤其是这两年学校的办学的这个就是口碑，相对来说得到提升。那么这两年也是爆满，而且这几所被合并的学校，他们的生就是这个教师也出现了一个紧张的这个情况，那么一方面说明老百姓对于陈经纶这个教育品牌还是认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他感觉到合并之后，陈经纶合并之后，孩子这个还是得到了受到了真正的这个教育的改变和教育的提升，所以现在不存在说生源不满，而是生源爆满，每年我们都在扩班，比如说2018年的招生，我们毕业了六个教学班，那我们招收了17个教学班，小一，初一招收了13个教学班，而且是远远超过了就是教委给的招生计划。 17个教学班的这样的进入，而且佳明新招的这个新合并的这三所学校，应该也是按照9年一贯去做的，对吧？ 对， 那这样9年一贯下来，也就是说等到初三毕业的时候也是17个班，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毕业的情况。 是这样的情况， 只多不少。 对，肯定后期就18年以后，19年、20年，按目前的预估来看，还要扩，还得扩，人数还会多。 我的天哪，这个教学压力其实也挺大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学校相当于。比如说您作为这个佳明分校的校长，这要是一般的中学可能得管10个。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规模，对吧？得管10个学校的 这样的规模，压力是很大的。 待会儿咱们再来说自己的挑战，好不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地景这边的情况，因为地景其实建校也是有11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逐渐的建出了口碑，而且呢，也是逐渐的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建立出来。而且我知道，地景好像在近几年，连续也是考出了中考成绩的朝阳区的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吧？那能不能说一下地景现在的整个的教学的教育的一个情况呢？ 好，其实刚才尚华校长所说的，他的这种感受啊，我们都是一致的啊。然后这个说到学区化改革，说到教育均衡，确实我们是有话可说，确实是有话可说。这个学校确实规模很大，刚才说到了佳明是17个教学班，那么地景今年。劲松我们两个学校小一是16个教学班，16个教学班，然后初中呢我们是11个教学班， 差不多 啊，所以这个规模都在不断的扩大，确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大。那么这个地景分校说建校11年，我觉得这个发展刚才谈到了成绩，其实现在咱们都是很回避成绩啊，其实建校这个 是该说还是得说，老百姓想知道。 建校11年呢，其实地景的这个中考是连续5年是朝阳区的第一名，然后这个过程中呢，2010年、2014年、2016年分别出了3个中考状元，应该说，这些呢，可能在老百姓中

而且作为九年一贯的学校，你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有教无类，进来什么孩子出去什么孩子，就靠自己九年怎么打造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九年的打造，然后我们培养出了中考状元，实际上也是教育加功力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也没什么，你想我中考成绩我也没有特别强的这种展示的能力，这么说吧，咱们说一个更简单的道理，如果我孩子特别优秀特别好，拿了各种杯赛的奖，各种数学的奖，各种英语的奖，地景校长刘校长说来我这儿吧，我给你一实验班，人家为什么要来你这儿？可能人家想去海淀，想去西城，我招不来这样的孩子，我只能靠自己培养，那我们就靠自己培养，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一批优秀的学生，其实也是自己教育加功力的体现，也包括是将来对于劲松分校相信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体现出我们的教育加功力。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佳明，因为佳明还没有说挑战。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西校区，其实刚才说到的成绩其实一直以来排名并不是很靠前，朝阳区84所中学，安徽那所学校大概是排在第81名。那个陈英伦佳明东校区，如果按照平均分的来说的话，应该是朝阳区的第一名。怎么去协调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进度，包括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就是东西校区合并以后，我们面临着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教师的教学。我们就是这个两边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各方面方方面面做一下比照。其实名校为什么成名或者为什么有名，我觉得还在一个优秀的教师团队。这是第一点啊，教师的团队。那么教师团队为什么优秀，从佳明分校办学到现在，就是我接任校长以后，我觉得佳明分校的老师除了新扩班要新调入老师，那么佳明分校的老师流动的很少，就是老教师基本还坚持在佳明分校工作，因为他们热爱佳明。那么靠的是一种就是学校一种氛围，就形成学校的文化。所以我想相比较来说，名校就是老师们的奉献的精神更足一些，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一些， 感觉开创事业的一样。 对对对，而他们对学校那种感情更深一些， 认同感， 他们的奉献更多一些。这就是我们的教师为什么成就学生这个优异的教学成绩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就是甘愿付出，不讲得失。我觉得就是我们比如新合并学校以后，感觉到这四个方面还是新合并学校还是弱一些。 那怎么能够去改变他们这样的一个现状呢？ 我觉得 有没有方法？ 我在总结，应该就是先有一个排斥，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接受，然后到后边一个认同。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氛围去影响，而是需要就是提高他的认识，然后形成一个氛围，然后形成一种评价机制，然后形成一种激励的这个动力，然后促进他的一个改变。我觉得人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尤其是人有高级的思维，有情感的一种这种个体，我觉得在一定的氛围之下是能够让人得到提升的。我觉得尤其是教师这样一个团队，可能说当时候学校没有给他提出一个高的工作标准，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而没有对老师一个有效的引导，所以导致了他一种懈怠或者说不作为。如果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下，如果把这些工作都做到了，我觉得每位老师都能捍卫自己做教师的尊严或者说不作为。如果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下，如果把这些工作都做到了，我觉得每位老师都能捍卫自己做教师的尊严，还有他的这种成就他的价值感。所以我们就基于这样一种慢慢的引导，现在我觉得就是东西校区合并以后，我们第一年17年是融合，18年是真正的合并，这一年大有改观。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说一般的人就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我在一定程度上是特别认同。就看校长怎么去实施对人的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怎么去引导这个学校，确定学校的发展目标，让学校在一定的有序的步骤之下去前进。我觉得这是我们做一个校长必须要思考的。 真的特别好，你刚才谈到的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教育媒体人啊非常特别关注也是特别好奇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陈英伦中学的这几所分校建校时间不长，十几年的时间，却纷纷成为了朝阳区这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啊大区里面的一个教育的亮点，而也做出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于教师整个的一个 带动性啊，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其实让自己有获得感，要教师有获得感，才能把自己的获得感带给我们的这些学生们。尤其是现在合并这些新的分校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可能原来在教学教研上是有差距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现在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教育资源，我们已经形成体系化的一些内容，我们能够去传递过去，相当于是减轻了很多教师在教研上的一些压力啊，这样的话方便他们在教学上继续去往前推进，他们可能就减少了很多就是其他的一些杂事啊，可以专心的投入教学。那我看这个刘校长一直有话要说，您说。 确实，刚才见，其实我们俩的一个感受，他双花校长可能比我更早一些，他的很多这个感受正是现在我们切实经历的啊。因为呢，今年五月份这个劲松分校刚刚融入到陈经纶集团，所以说到就是说如何让他们发生一些改变，咱们姑且用改变这个词儿啊，确实这里边啊，我觉得它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说马上咱开一次会啊，咱们组织一次活动， 动员一下。 对，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呢在做的时候啊，刚才双花校长说了他们怎么做的，其实这儿呢，因为我们正在做，所以我们也把它分成了三步啊，三步。其实三步呢，第一步就是融合初期。我把它定位为什么？定位为了暴风骤雨式的培训啊，就是那种短平，就是那种稳准狠式的培训。那么经纶的一些理念啊，理念一些要求，那么是暴风骤雨式的，那么这种输出啊，这种输出肯定要接受啊，肯定要接受。那这里边有接受的多一些还是接受的少一些。那么第二个阶段，现在我们就进入了融合的中期。我们把这个融合的中期定位为润物无声的这么一个培训的一个阶段，叫做精准柔的丰富多彩的这种培训。那么这块呢，我们是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么最终我们实现的就是融合的后期，到我们定位为叫做水到渠成，让我们的老师去思去品去悟，那么能够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经纶人。那么刚才您谈到了说这个备课呀，是吧，怎么去引领啊，其实呢这项工作我们五月份刚刚融合进来，那么我们在五月其实融合进来以后，六月份我们就开始了这几个校区三个小学两个初中的这种大的集体备课。那么到假期放假之前，我们就开始了框架式的备课，确实是地景的老师在带着劲松的老师去做，我们的资源全部都是共享的，那么这些资源可以说是我们老师07年建校到今年11年我们的心血，确实是我们的心血。 亲分校不是假分校。好多家长非常担心啊，就是说这个真的我们去合并一些学校以后就是挂个名，这是很多家长最大的一个担忧。因为孩子就成长就这么一次，这九年过去了，如果要是砸了，那真的就搬不回来。所以就希望能够有这样真正的优势教育资源这样的一个引入。还有最后一分钟中的时间，这个也来不及说更多的内容了。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其实刚才两位校长李校跟刘校一直在讲的都是能够解答大家疑惑的问题，包括是我们的这些新的我们的合并的分校，东西校区也好，劲松分校也好，其实都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陈经纶在办分校的时候相信他是认真的，这个牌子是金字招牌不会倒的，一定是当自己亲孩子去照顾，不会说这个后来的我这也不管了，不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真的有自己非常强大的优势，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可以贯彻他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包括进度，包括学生的追踪，都是可以一以贯之的走上来。这也是我觉得陈经纶这两所分校嘉明跟地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优势，探索出了一条九年一贯制的这条路，而且是看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成功的。尽管两位校长在之前跟我沟通的时候都说，其实我们两所学校现在最怕的就是大家来去报考我们的学校，因为确实是我们现在班额真的不够了，非常的满。但是在这儿呢，作为主持人，我还是想多说一句，感谢两位校长办了这么好的两所学校，也感谢陈经纶中学这样的集团，然后把嘉明分校、地景分校能够它的优势资源更大的扩张到整个朝阳区的角角落落，可能未来还会有其他的区。

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刚刚是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孟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傅佩荣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孟子》。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孟子》。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培养浩然之气。浩然什么意思？浩然就是水势甚大不可阻挡的意思。那么浩然这个词啊，在孟子里面另外也用过一次。他在齐国待一段时间，后来觉得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啊，齐宣王不能听他的建议，就决定要离开。他离开的时候呢，先在齐国边界一个小镇呢、住上几天。他希望这个齐王啊回心转意啊，再派人来找他。结果呢没有来找他。孟子怎么样呢？浩然有归志。浩然在这个时候当作心意畅快，我终于想通了，在齐国没有机会了，这才决定回归家乡啊。那为什么谈到这一段呢？是因为学生先问老师说，你在齐国如果齐王重用您，让您执掌大权，那么你借这个就帮助齐王称王称霸于天下，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会不会动心？孟子说，不会的，我40岁就不动心了。孟子的不动心怎么回事呢？学生就进一步请教他。一个人能够不动心啊，他一定有坚定的信念，有非常好的操守。换一个方式来说，这样的人呢、他一定特别有他的勇气，能够拒绝诱惑。所以接着就谈到三种勇敢。第一种勇敢的代表是北宫有。北宫有是古代一位勇士，很有名的。培养他的勇气怎么培养呢？他说，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逃避，受一点小小的侮辱就像在大庭广众被人家辱骂一样，他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他把刺杀大国君主看成像刺杀平凡小民一样，毫不畏惧诸侯，听到斥骂一定反击回去，也就是恶生至必反之。你一听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一位高手，武功很强，体力各方面都胜过一般人，显然是一位像刺客型的。这种勇敢一般人做不到啊。第二种勇敢代表人物是孟诗社。孟诗社这个人呢、他说，我只是提升我的勇气，我并不是一定可以胜过别人，如果两军作战，我考虑可以胜过他才跟他作战啊，可以打败他我才出手，那我看到更多的军队不就害怕了吗？我只是可以怎么样鼓励自己说，不要怕，我一定可以胜。这叫做内心里面给自己一种力量，坚定信念。跟第一种比起来，第一种是外发的，第二种是内练的。请问这两种哪一种比较适合？当然第二种，因为你靠外在的力量胜过别人，那你小时候就不行了，老了也不行了。那你靠内在的力量坚定信念胜过别人，像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常常演两军作战的时候，每边都要喊我们一定赢一定赢，士气很重要。但是你士气虽然高，你怎么知道别人士气不会比你高呢？所以还有第三种勇敢。说到第三种勇敢呢，我们从小就背这句话了，就是反省自己觉得理屈，就算面对平凡小民不觉得害怕吗？反省自己觉得理直，就算面对千人万人我照样向前走去。这句话我们读孟子的原文啊，更是有气魄。自反而不说，虽贺宽博无不罪焉，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那么这句话跟前面两段谈勇敢的有什么差别呢？它不是向外也不是向内，而是向上。向上追求人类共同的道义，要讲理， 这是儒家。你不要管外面的这个人人多人少，这个人是贵人还是平凡人，要问你有没有道理。你有道理的话呢，你就有勇气，这才是儒家的思想。讲完这一段之后呢，孟子就分析了，他说其实不动心啊并不是很难的。他还说了一句，道子先我不动心。告子是谁？我们谈到孟子的著作有一篇，就是第六篇告子篇。告子篇有关人性的讨论是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的。告子这个人就是跟孟子对立的互相辩论的人，他有过一句话天下人都知道，大家都在引用，但是常常被误会说是孔子说的，真是冤枉。告子曰，食色性也，我们今后再也不要说孔子说这个话了，就是告子说的，就在孟子书里面记载。那么告子比孟子更早不动心，那怎么回事呢？难道孟子承认告子比他更杰出吗？不是的，不动心有各种方法。孟子接着分析告子的不动心，什么方法？叫做压抑法。什么叫压抑法呢？简单来说就是我说话说不通，脑袋就不要想太多，脑袋想不通那就不要去生气，两句话都是不要不要，叫做压抑。孟子就分析他的做法，认为呢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思想想不通不要生气，很好，不要生气这是对的，但是说话说不通不要去思考，这个不对。说话说不通就是要思考，但是告子不管这个啊，都把它压下来，到最后不动心，那不是跟木头一样吗？所以儒家的不动心不是这个。比如说你讲到善恶的报应，你就要去思考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做报应。这个世界上你要分善恶很不容易啊，哪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善呢？很多坏人做坏事他也认为自己是善呢，那怎么办呢？到底谁是标准呢？那报应是什么报应呢？现世的报应还是将来呢？像这个都要去思考的。思考现在不清楚的话继续学习嘛，将来总有机会领悟啊。像这就是孟子跟告子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借着对告子的分析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把人性的结构加以说明。他说人有两部分，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智。这个智是志向的志，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可以选择什么事情来做，这叫做心智。另一个气，就是我们讲呼吸讲生命这个具体的气。孟子说志是气之帅，气是体之冲，这两句话很重要。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是我的气身体的主导，我的气是我身体的内涵。这一来就把气规定放在人的身体都是气，这个符合古代的观念了。因为古代人认为宇宙万物的形成叫做阴阳二气嘛，但阴阳二气构成万物的话，人的身体也属于万物之一啊，当然是气。但人跟万物有一点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呢？他还能够思考，他有心，但这心有意念有思考，他可以主导他的身体去做什么事或者不做什么事。所以心跟身呢、啊、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孟子又说他们互相影响。你心很专一就影响身体，比如说一个人很专注的时候呢，他身体做什么事他有时候根本忘记了。我想到一位荷兰的画家梵高，他是有名的画家，但他生活过得很让人同情啊，他整天想的就怎么作画。他后来只活了37岁就自杀了，他活得不好。为什么？他一个人过日子，有时候烧菜的时候想要倒酱油就倒了颜料，那怎么活得下去呢？就是你心思太专注之后，身体做什么完全忘记了。同时反过来，身体过于专注的时候也会影响心思啊。你去做锻炼慢跑的时候很专注在跑，你心思在受身体影响，你如果忽然摔一跤，心思马上就乱掉了。 浩然正气体现的是一个英雄的灵魂，是君子坦荡荡的洒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是千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追求的精神目标。 那你说浩然之气他又怎么样培养呢？孟子就直接说了， 因为他的学生啊一再问老师，你跟别人相比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学生有时候最怕跟错老师啊，跟那个老师之后呢常常问，哎，我们老师比别人怎么样，那万一跟错了发现我们老师不如别人，那赶快考虑考虑啊，人不能够随便选择老师啊。所以学生有时候去外面就到处打听你们对我们老师印象如何，到最后得到两个字的结论，叫做好辩。那学生又跑回来跟孟子说，外面人都说你好辩。孟子说了两点，他说我能够胜过一般人的是我知言，我善养无浩然之气。什么叫知言呢？听别人说话的言论，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心里想什么，这叫做知言。论语的最后一边最后一章是什么？是孔子的话，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不知言就不能够知道人。学生立刻就问，敢问何为浩然之气？孟子的回答非常让人惊讶，难言也。孟子这么好的口才，他也说难言也。谈到人生的修养，你没有亲身的经验，光靠说说，那真是差得很远啊。但他还是说一下，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事馁也，是极易所生者，非易习而取之也。他说这种气啊，最盛大最刚强，你用真诚去培养它，它就可以充满在天地之间。这句话很难理解，气也不过是我这个身体的内涵嘛，我努力培养它也不过是我这个身体周围顶多几尺吧，那怎么会充满在天地之间呢？他在说什么？那第二段要配合，他说这个气要配合什么？义跟道，义代表正当的行为，道代表人类共同的正路，你没有这个配合就不行了，气就馁了。他说是你不断的实现义的行为，它由内发出来的，不是外面偶尔做做义的样子就可以得到的。这段话太重要了，我们要仔细的分析。第一个，这个气啊，至大至刚，你不要阻碍它，用真诚去培养，充满在天地之间。你用真诚去培养这种气，不要去阻碍它，代表你这个人做人真诚，到任何地方都走得通，跟别人来往没有问题。培养浩然之气，有三个重点：第一个直，第二个义，第三个道。直就是真诚，但是我们讲真诚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儒家所谓的真诚，绝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天真幼稚，而是什么呢？而是不自欺。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一开始有念头想做什么事，我不要自我欺骗。他是对内自己要负责，而对外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做义。义这个字啊，本来跟宜，适宜的宜是通的，宜代表适宜，代表适当，到义就变成正当。所以义这个字啊，为什么困难呢？是因为你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就要说不一样的话，因为不同的时候你对不同的人谈同一件事要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这个义一定要配合情况，看看是跟谁说的，然后再来衡量。第三个是道，我们一再强调儒家的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所以往往就用什么，就用礼仪规范法律来作为它具体的内容。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常常讲一个概念，就是儒家的善，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很多人问你怎么判断适当不适当，考虑三点：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第三，社会规范要遵守。这三点跟孟子的直跟义跟道正好可以配合，所以儒家的修养是有明确的方法的。你透过这个长期的修炼，要进行第三步叫集义。我们每天行义，久了之后呢，就引发浩然之气，而不是外面装装样子，那个不够。孟子后来举例子，用农夫耕田做例子。譬如有一个人呢，他看到麦子长得太慢了，就帮他长高一点。 回家之后跟家人说，今天可累坏了，我帮田里的麦子都拉高一点的。他孩子一听奇怪了，跑去看，全部枯萎的，这叫做揠苗助长，我们有时候说成拔苗助长，就来自于这里。但另外一种人说，你再怎么除草也没用啊，不如不要做了。这两个就是极端，到这个都不好。你不要急着让它长得快，也不要想说除草也没用啊，反正也长得那么慢啊，这两个都是极端。以孟子来说的话怎么样呢？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做你该做的事，不要忘记这个原则。但是呢，不要期望它赶快长大，也不要想说它反正长不大，我不理它了，慢慢来，慢慢做，还是一样，水到渠成。天下的修养没有一处可及的，不会说忽然顿悟了就变好人的，一定要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实践。 养成了浩然之气，人的精神面貌和个人气质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正气凛然，充满英雄气概。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在孟子心中，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还应该具有哪些品质呢？ 培养浩然之气会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呢？效果是大的不得了。我们以前介绍《论语》的时候，特别提到孔子对管仲的称赞，看他的事功表现，认为他合乎行人的要求。但是孟子不然，孟子看的是管仲虽然做得不错，但是他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他说过一句话，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人真是有浩然之气啊。天子不招师，何况诸侯，天子都不能够召见自己的老师，何况是诸侯。因为当时的周天子啊，几乎名存实亡了，七国在争霸，各国的已经都称王了，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哎，他们要请孟子去。孟子说，天子都不能够召见老师，诸侯凭什么召见我？你看这样的气魄，这种气魄不是狂妄啊，而是让你知道国家的存在至少需要三种重要的力量。孟子在其他地方也提过，决一、耻一、得一，朝廷要以决位为主，谁位阶高，你什么级的你就做什么事，我级别比你低就听你的话，这是朝廷莫如决，乡党莫如耻，休息的时候回到老家同乡的人聚会要以年龄为重，像孔子一样，乡人饮酒丈者出师出矣，年纪比我大的长者先离开我才能离开，这样使整个社会啊知道尊重年老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这很公平的嘛。俯视长民莫如德，你让一个社会有好的教化各种规范就需要德行，所以一个国家有三个支柱，一个是政治上的人物做领导，一个是年龄上老的人要做什么行为的示范，第三个是德行高的人要在社会当推动文化建设。所以呢，这种浩然之气很自然就表现在他对管仲的批评上。接着我们念《论语》也念到一句，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的对象，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之言。敬畏大人什么意思呢？大人就是大官，一个大官我要敬畏他，为什么？孔子很懂心理学啊，你尊重一个人，这个人就更容易尊重自己，一个大官你尊重他，他也会尊重自己好好做。但是到孟子的时候呢，他用大人这个词啊都是好的意思，只有一个地方例外，是指大官而言。孟子说什么？你跟大人谏言要先把他看清，不要看他高高在上的样子，遂大人则藐之，勿视其为为然。我们从这边就知道这浩然之气不容易的，对于管仲，对于大人的态度一股正气，的确国家是需要这样的像孟子一样的学者，也就是符合孔子说的以道事君不可折止，大家都以正道来为百姓谋福利啊，这个才重要啊。你政治只有一个目的嘛，让百姓生活平安愉快，浩然之气一旦培养之后呢，整个人的气象就不一样了。